好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燕桂荣先生演播的这段西河大鼓书《杨门女将》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回到节目的第二时段再接着欣赏。 生命多渺小，却提醒我。

定是西方我家门缺少儿男，害父母快快的容儿哭闹，绝不叫把门口诉关难，让其良心脑袋把活不来救，难其良战把将也一马当先，我叫他死不要当身子地点，杀他我乐活流水好人心一番。太君说分明是要逼逼逼，他仍天他王三大步坐在金殿，用虎口要暗算，要将门关混血山，要兵之地将我断，我将你就地来走转，顺水荆州五岳滩，眼中之上我把地前顿盘根，飞兵既然来朝战，自行不把命传，判官呀你多加鞭鞭， 好儿